162.16美元，卖出1872.93美元。港汇指数100.4，无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整个台湾咧周围 都澳门特区，其 实即系唔止系广州啦。 想知两岸四地发生咩事？ 唔使周居劳顿、啊。 台湾的确诊数字出现了校正回归的争议，郭如谦 第二天才补回昨天的数据，就是说因为检测的过程塞个车，你这样讲你的理由几合理都好，民间都一定会担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廣告呢，它是一個攪拌機，有文化上邊的東西，有消費上邊的東西，有美學的東西，有音樂，就很多東西是涉及到你的態度。我們在邀請不同的客人，他們跟我們 share 他們的生活態度、工作態度，在這個所謂的攪拌裡面，他們有什麼小哲學、啊、 由6月12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點新聞後， 香港電台第一台， 什麼都有哲學。 世杰，我呢一身打扮够唔够型啊？ 你扮唔扮得咁型嘅啦，瑞文。咦，不过你成套行山装束咁，约咗边个？ 冇啊，两个仔未放学，咪谂住一个人行个快山咯。 你咪制啊，一个人行山好危险噶。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攀山专家钟建文讲下香港嘅行山黑点， 而我就会跳出直播室带大家去搭一班环保巴士。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上半年科网股受打压，同期资源医疗板块强势，下半年是不是持续 再通胀有关的股票啦？医疗板块的表现都很强的，大的科网股核心的竞争力仲是在度嘅。政策嗰个打压咧，维持到几耐系暂时冇人知嘅。 一桶金6月5号下昼举办第一场2021投资月论坛，请嚟以立投资董事总经理林少阳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好啦，翻到嚟星期四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话题咧系讲点睇香港、广州、台北新冠疫情。咁样我对面嘅嘉宾咧系老友记啊，于常海教授，生物科技专家于常海教授。 大家好， Albert, 大家好， 我系邓达志。好，Albert 靠你啊，今晚。 诶，唔好靠我。 系 因为而家呢个你啱啱俾嗰个题目咧，实在系一个好大嘅题目。 嗯。 而且咧，因為個個人諗法都唔一樣，所以你可以見到咧，每全世界每個政府咧， 咩意思個諗法唔一樣啊？ 即係有好多人咧，即係覺得係咪打疫苗咧，唔打疫苗咧，有啲係採取觀望嘅態度。但你可以見到全世界嗰啲國家啊，或者領導人啊，或者係所有嘅醫生啊、WHO 啊，全部都希望咧，我哋咧，要打疫苗，勸我哋打疫苗。甚至我哋而家喺街道睇到咧，都系有好多啲广告啦，叫做护己护人啦，齐打疫苗嘅。咁啊，但系咧，好似度度咧都系即系不常所愿，即系话即系冇人去打，唔够啊！即系个个都话咧，我想你打到70%系嘛，全个群众咧打到70%，有原因有科学根据嘅，就话打咗70%啦，系可以令到个疫情咧 係緩慢咗或者減低咗嘅。 但係好有啲啲地方嘅啫，但係我據我所知咧，喺多倫多咧，因為我屋企人都多倫多為主啦，佢哋係要排期打，唔係你想打就打，即係基本上咧就個個都踴躍打嘅，但係只不過佢哋冇咁多幫佢哋打啫。 啊，因為咧係啊，這個世界嘅疫苗咧實在係唔夠嘅。 係 嗱譬如話啦，我哋第一個城市，全世界第一個城市係三藩市。佢打咗70%嘅人口嚇，咁咧你可以見到佢當地嘅疫情咧係好戲劇性咁樣向下降嘅， 即刻跌 嚇。咁啊，其實喺科學上嚟講咧，其實咧，你記唔記得當初啱啱有疫情嗰陣時候咧，英國啊或美國話任佢飛啦，任佢過啦，等於70% 啊嘛，佛系避疫噶嘛係 啊，八甚至即係大部分人 有事之後，有事之後唔係打咗啊，佢當時係當。70%的人有事之後不死得的話，不死得的話，這件事就會平息，誰知道越搞越大件事 了。但是因為那時候沒有疫苗，沒有疫苗的時候，你只有這樣自然地感染， 自然感染疫苗， 自己個個都自己有了一些抗體，自然那個病，那個傳染病就會變成控制了。 嗯， 吓咁即系话咧，而家咧我哋等咗咁多年，咁成年啦，系嘛？ 唔止成年啦，年半啦就系。 咁咧，而家咧疫苗终于出现啦，吓。咁啊，跟住咧，我哋又产生咗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叫做咧，疫苗犹疑症啊，即系又 有症如喺香港吓， 唔单止喺香港，全世界都有呢个问题。咁啊，但系咧，我觉得西方社会咧，可能系冇咁犀利啦。有美国都打得几犀利，但系咧就冇话打得佢哋想要咁多。每个城市都唔一样嘅。 嗯。 咁但系我哋好有少少唔明白点解香港都系咁样咧？因为香港咧不嬲都系一个比较先进嘅社会，系咪？咁啊，对科学方面嘅嘢咧都会比较认真啲嘅。 系。 啊，咁但系我哋香港都系有同样嘅问题，就系咧冇人去打疫苗啊。咁你可以見到咧，最近咧，我哋見到 商界幫手 係啦，廠商會又話有折扣打啊，咁樣海洋公園又話又送飛啊，又送車飛啊，又有減價。最機管局話送60,000張機票出嚟。 所以咧，我覺得咧，香港呢個社會咧，最講人話嘅人話咧，就係送嘢免費嘢。有 質素就得噶啦，其實係乜嘢政治理念都冇得傾嘅，到呢個位置尤其送樓 咧，就最怕執輸嘅。 係 咁啊，執輸行頭慘過敗家。我好細個 咁，但係疫苗都係咁啊，照計就係話你打疫苗，即係為咗自己，即係佢命仔啊，又成啦。咁但係佢哋都係好多，即係有好多嘢講出嚟，好多謠傳啊，或者有好多學説，但即係真係假都唔知道啦，咁大家都有好多種唔同嘅講法咯，係。 啊，依個咧係我哋需要去深思一下嘅，大家。啊，依幾年來咧，我哋自己發生咗咩事？咁啊，我而家所諗到嘅就係，咦？點解好似細路仔嗰陣時候見到隔離嗰間屋 ，OK， 個媽咪咧點樣勸個仔去食藥 ？OK， 我記得我隔離間屋有成7個細路仔嘅，7個細路仔咧，咁啊，有一個細路仔病咗，咁啊，媽咪咧用盡各種方法咧，就希望去食藥啊，因為咧嗰個細路仔都好似攞到啲肺結核病嘅，咁係會傳染嘅，所以個媽咪咧好辛苦啊，就勸佢食藥，因為點解咧？佢唔食藥嘅話咧，會傳染到其他啲兄弟姊妹嘅。咁啊，而家有同樣嘅感覺，即係話咧嗱，我哋而家咧唔係話遇到一個普通嘅病，依、這個病毒咧係傳染性嘅。 嗯 ，OK。你可以保得你自己，你唔可以话隔篱嗰个唔会传染你，系咪？ 嗯。 而且咧，你自己传染咗之后咧，最大件事啫，你系帮呢个嘢咧，系传俾屋企人或者你自己嘅朋友。 啲朋友啊，各方面 啦。咁咧，呢个咧到咗嚟都差唔多500多日啦，仲明？应该明啦嘛。OK， 你可以见到我哋唔想同样嘅事情，好似喺印度啊发生嘅事情咧，会发生喺香港。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话觉得。而家幾好啊！啲嘢唔會發生喺我哋身上嘅。咁我試問下，當初我哋點會知道呢個病毒咧，竟然會係發生到咁嚴重，而令到我哋經濟全部 消失？我哋當時咧，嗱咁樣講啦，講翻轉頭啦。咁咧，舊年咧，即係舊年喺農曆年嘅時候咧，咁我去咗尼泊爾啦。 係。 咁去尼泊爾嘅時候咧，咁大陸嗰陣時就有事啦。 嗯。 咁香港仲未有事嘅。咁去尼泊爾嘅時候咧，就 開始大家喺度講啦，咁然後跟住翻到香港咧，就知道啊，我哋唔即係唔可以上，唔敢上大陸。其實咪唔可以上大陸，係唔敢上大陸啦。係咁唔敢上大陸，整整下香港就有事啦。整下有事咧，我有啲機票咧係四月啊、五月啊、六月要出門嘅。咁咧就話：哎呀，慘啦！即係唔知四月去唔去到啦。都算啦，五月去啦，五月去唔到啦，六月佢都去唔到啦。咁又跟住咧到九月、十月嗰啲全部冇得去啦。咁先至開始。真係意識到呢件事非同小可啦，咁樣就以為咧嚟到今年年初會搞得掂，但係而家年中都嚟到啦已經，但係而家隨時咧今年年尾啊都唔敢樂觀啦，而家我哋 係啊，因為你可以見到啦，而家我哋學識咗一樣嘢，呢一邊係病毒嚟噶，係一個生物嚟嘅，係不斷咁樣去突變， 嗯， 係嘛？咁今日話無端端台灣又出咗事啦！呢幾日係咪？ 台灣唔止呢幾日啊，超過兩個星期啦。當時佢哋就話兩個星期，我俾個即係呢個係其實係低估咗呢個病毒啦。就係兩個星期我哋搞掂啦咁樣。嗱，廣州啊，內地已經係清零咗好耐啦，一段好長嘅時間，突然之間廣州就爆出嚟啊！咁樣所以即係都即係你都唔知佢幾即係沒完沒了嘅成件事。 我哋要咁樣去睇法啊！嗱，而家咧廣州嗰度咧，佢哋話咗呢只病毒咧係好多時咧係冇病徵嘅，啊，即係冇症狀嘅病人，所以佢哋咧就嚟全民檢測，因為佢睇唔到佢邊個有病，邊個冇病。但係佢檢測咧就檢測到啲出嚟，咁咧依個咧係十分之重要嘅。咁即係話呢個病毒咧越變咧就越難捉摸。 係。 咁你諗下啦，咁點解全世界啊而家咧因為有咗疫苗咧？而個個都勸佢哋自己嘅國家嘅公民啊，或者市民去打呢個疫苗咧，一定有原因嘅。咁你我哋唔去打，最嬲尾會發生咩事呢？啊！咁我哋而家我哋有疫苗喺度 ，OK？ 你仲唔去打？假如即係大家嚟時啊，好似又發生咗好印度咁樣嘅時候。我请问你有冇得机会打呢？ 冇机会打啦，到时已经吓。 冇机会打之外咧，你话落实或者系冇得打，或者你可能要排长龙先有得打。所以我哋觉得咧，即系话咧，而家咧我哋世界上咧，除咗欧美我哋自己中国同埋香港有足够嘅疫苗吓，个个都话、我哋有足够嘅疫苗。 其他地方都冇足够疫苗。 冇噶，真系冇噶。咁我哋真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咯。咁啊，當然而家咧有好多啲媒體咧就話：哇，嗰個人啊死咗，因為幾日前打過啲疫苗，話幾日幾多日打咗疫苗。依個咧其實咧，我哋香港政府同埋啲專家都出嚟澄清過，依個係一個誤導嘅信息嚟嘅。 嗯。 咁咧，我哋都應該明白，你有時真係有啲病嘅話咧，或者唔舒服嘅話，你應該去睇下醫生，問個醫生可唔可以打。咁、我覺得咧打咧係已經唔應該係一個選擇，而係一個責任嚟嘅。因為我哋要全民咧一齊去抗疫，因為咧唔可以獨善其身嘅、所以我哋覺得咧，一個公民責任嚟講咧，你哋可能唔明白啊，所以咧你會去顧慮或者喺度等啦。有啲又我聽細路話，我等下一代嘅疫苗，哇！等下一代。唔係啊嘛，下一代幾時先出嚟啊？ 嗯 ，OK， 咁啊，但係你日日都係有可能會染到個病， 冇錯 啊。咁而且疫苗咧亦證實咗，即係其實咧係好安全嘅，因為咧歷史上嚟講咧，若是唔係今次嘅疫症嘅話咧，平常嚟講咧一個疫苗咧需要好多時間先好似 研製到出嚟嘅。 咁而家咧所有嘅科學家咧都係拼命咁樣趕時間。因為跟呢個病毒去競爭，爭取時間係咪？咁啊，做咗出嚟嘅嘢咧，都係好小心咁樣驗證咗咧，佢哋係有一定嘅效應嘅。咁咧，而且佢安全性係高嘅。咁啊，但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啊，點解又到時候咧，老人家打細路仔，而家先至開始驗打唔打得啊？其實咧，原因又係一樣嘅安全性，因為佢當初第一批人。去驗佢個安全性一定係嗰啲比較健康啲嘅，年紀中啲嘅，或者係大啲嘅，佢唔會用細路仔嚟驗噶嘛，唔可以咁樣，因為道德觀念嚟講唔可以用細路仔嚟做。所以而家咧係打咗咁多人之後咧，佢先發覺哦，原來可以嘅，所以咧就可以慢慢咧延咗出嚟，可以打啲年輕嘅。咁大家咧千祈唔好俾依啲咁嘅誤傳咧， 而影到我哋個 再科學。我有啲朋友比較樂觀啲嘅朋友啦，即係我自己屬於樂觀啲啦，因為我係喺4月1日咧已經打咗我第二針噶啦，已經我打完咗噶啦。咁啊，即係我哋啲比較樂觀嘅朋友就話。點解你哋成日都話打疫苗之後就會即係幾多日之後就有人死咗咁啦？咁每日一個呢個城市每日死幾多人啊？而呢啲人過啲食飯嘅，係咪要驗埋啲飯係咪有毒咧？啲米咁我哋啲朋友就係咁樣講啦。咁其實都係有幾幽默嘅，其實都亦都係有佢根據咯。咁樣講法係 係，因為咧其實咧大家可以明白啦，這個病毒咧嚟得好快嚇， 嚟得好快嚇，快到我哋完全係。即系未有意識咧，已經俾佢鉛制住啦，已經全部嚇。 跟住咧，我哋個科學家咧日夜日以繼日去研究去明白佢。咁啊，但係咧個時間實在係不足夠嘅。其實依只病毒究竟會變得幾快呢？或者仲有啲咩後遺症咧？我哋係唔知道嘅。 嗯。 咁咧，我啱啱睇到一張論文咧，喺英國嗰度發表嘅。佢哋檢查咗47,000個咧，係。染咗嗰個冠狀病毒， 曾經即係好似我咁啦，即係染過病嘅，係啦。 好不幸咧，佢入邊講到咧，即係話咧，平均嚟講嘅話咧，依啲染過病嘅人咧，係會有一啲即係生命上咧，佢死亡率啊係比平常冇染過病嘅咧係高咗幾倍嘅。 係喺邊方面咧？邊方面佢哋會特別容易死咧？ 譬如話咧，有啲係其他嘅併發症啦。有些本來是沒有糖尿病的，忽然間會有了糖尿病，有些是有精神病，各方面的東西，okay? 但是呢所以呢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就是說呢我們為什麼要保護自己，因為呢除了我們自己不會變成一個傳播者之外呢，我們可能呢是避免了一些不需要的將來的一些不知道的東西。 其實說深句即係其實個病係舊年爆出嚟啦，咁中間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人即係確診咗啦，好似我自己都係確診者啦。咁但係真係咧，即係嗰個後遺症係乜嘢，我哋唔知嘅，即係需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先至能夠係睇得到，拎到數據出嚟咧，係真正曾經確診嘅人咧係會得到啲咩後遺症 嘅。啱嘅。 咁咧，所以咧，即係唔係話淨係即係保住你，即係冇即係盡可能嘅情況之下。是不會感染得到啦。最重要就是話，當你沒有被感染的話，你隨後咧，即係你的生命啊，各方面啊，心理啊，精神各方面咧，可能都會有救啊。因為而家仲未好清楚，真係咧，其實即係有個出過事的人咧，係最終咧係得到一些乜嘢 consequence 係未知嘅。 未知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小心咯。再加上咧，就係我哋講過咧，依個係傳染病嚟嘅。OK， 傳染嘅意思咧，即係話咧，你自己有病，唔代表咧其他人唔會由你嘅身體上感染到嘅。 絕對，你自己冇病，但係咧，你以為你自己冇病，但係咧，亦都你會感染到其他人咯。 係。係啊，我最驚咧就係我哋自己香港人咧，即係覺得，我可以唔去打疫苗住，最後尾咧。有時發生一種不開心的事情，譬如話有一個隱形的患者一下爆了出嚟，咁然後咧嗰個突變啦係好犀利嘅，因為我哋都而家都好驚就點樣咧？佢而家真係人傳人啫，但係假如佢可以空氣傳播嗰陣時咧，就更不得了啦。咁我哋若是能夠先打咗疫苗之後咧，最大限度咧，佢會即係唔可以話。我哋唔會再感染病，我哋都知道一定會。假如唔小心，仍然會感染病。但係最低限度咧，個重病啊，係唔會發生啦。 係， 因為你可以見到大家每一個講個疫苗嗰陣時候咧，佢話我可以保護你大概80%多啊，50%+60%+70%嘅啫嘛。但係咧，重症嗰度咧，基本上咧，個個都會講話係90%以上嘅。咁嘅意思即係話咧，最低限度咧。不幸咁樣係真係中咗招，咁啊！但係咧，可能咧係會救咗你一命啊！ 係 啊，所以我覺得咧，以科學上嚟講嘅話咧，疫苗咧幾大疫苗咧，而家喺市面上嘅疫苗咧，基本上都係十分之安全嘅。特別我哋自己政府選嗰啲咧，都係十分之安全嘅。 嗯， 所以咧，我覺得咧，自己我哋仲有咁多疫苗咧，唔去打完佢咧，浪費咗，或者係。送咗俾人，咁到時候咧， 我哋未必买到嘅。若是再爆发，佢未必买到 嘅话就麻烦啦、 啊。因为我哋并唔系自己可以生产疫苗嘅， 系咁依赖全部依赖入口嘅。我哋系 系啊。咁假如系咁样嘅时候咧，我哋而家手度存到呢啲咁嘅疫苗而唔使咗去，点算啊？ 嗯嗯， 啊，咁啊系危险嘅。所以我希望咧，即系以一个科学家嚟讲嘅话咧，你担心。當然嚇，個個都會擔心嘅，因為點解？因為太嚟得太快，嚟得太新，嚇、啊、未有足夠嘅時間去驗到，或者你想期望等等一等，知道係究竟呢、這個嗰、那個叫做副作用咧，會唔會更加厲害？咁咧，但係咧，而家我覺得已經有足夠嘅數據咧，俾大家睇到咧，其實咧係十分之安全嘅。咁若是你唔打嘅話咧，我好擔心啊，就係、是。我哋中間又爆發咗，我哋好艱辛咁樣，而家搞到咧，日日都係零 四十日， 四十日係唔簡單嘅。中間當然有好多好多 外來啦嚇， 咁啊，但係咧，你都可以見到咧，廣州已經清零咗咁多， 忽然咁多個月啊，係啊， 竟然忽然間都可以咁樣爆發。咁咧，然後咧，我哋大家再睇睇呢啲咁嘅爆發咧，每一個政府咧都十分之緊張。 嗯， 原因喺邊度咧？因为他们明白到他的影响力是之大、 嗯、 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新想想。 好了，我们来歌先，稍后回来11点新闻之后回来跟大家再分享这个点看香港广州台北新冠疫情。这个歌是 Beatles 的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有排打架啊，我们跟这个菌 OK。 Disappear. I've seen that road before. It always leads me here. Lead me to your door. The wild and windy. 廉同埋哈利王子借出婚纱嘅裙摆长达7.6米，系英国皇室婚礼嘅婚纱之冠。展览单位形容戴安娜当年所着嘅婚纱系婚礼史上最著名嘅礼服之一。戴安娜同王储查理斯喺1981年七月结婚，全球数以百万计嘅民众透过电视直播收睇婚礼。两人喺1996年离婚，戴安娜第二年喺法国巴黎一宗嘅车祸中离世，终年36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21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1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8，日元110.19，瑞士法郎0.905，加元1.21，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6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31美元，卖出1,870.92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低压槽正是逐渐向南移动，其前缘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此外，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和台湾南部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日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启禀皇上，恭亲王又传来语音讯息啊。 又是他成日传啲假新闻俾我，今次又点啊？ 皇上，我听啲宫女讲咧，有个电台节目会帮手破解网络迷思，你要唔要听下？ 我知道，逢星期二朝早10:04的《开心日报》，谣言止于 Fat Chat， 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嘛，使你讲。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喺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嘅现有选民，必须喺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日本政府打算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稀释核废水排入大海，对环境会不会造成恶劣影响引起了争议。这个令人想到日本受到的三次核灾害，分别是广岛原爆、长崎原爆和第五福龙院事件。而比坚尼泳衣和怪兽哥斯拉和核爆好像是大难都扯不埋，但其实同样有渊源的。众所周知，哥斯拉是日本怪兽系列电影的主角，而比坚尼就是法国人发明的女士三点式泳衣，两者都和上世纪40年代美国在马绍尔群岛核试验有关。美国在群岛北部的比坚尼环礁进行了20多次包括原子弹和氢弹的核武试验。1946年，法国人雷德发明三点式泳衣，当时美军在比坚尼环礁试爆原子弹成功的新闻充斥各大报章的版面。雷德就认为这种三点式泳衣在世界带来的影响力和原子弹一样，所以将这种泳衣就叫做比坚尼，一个相当具爆炸性的名字。至于1954年氢弹试验，就影响日本渔船第五福龙院，23个船员和捕捞的吞拿鱼暴露在大量的放射性尘埃几个钟，船员其后证实全部都染上辐射。大约半年之后，年纪最大负责通讯的久保山外吉去世，只得40岁。 被视为第一个死于氢弹的受害者。渔船上面的吞拿鱼亦都含放射物质，要掩埋在筑地鱼市场。美国就向日本道歉并且赔偿。第五福隆院事件再度唤醒日本民众对核武器的恐惧。事件触发一个叫做田中有幸的日本制片人，提出在海底沉睡的生物因为核试验苏醒变异袭击日本的电影构思。个电影的名字就叫做哥斯拉。套戏里面，哥斯拉和原爆核武器的联系无处不在，例如被火海吞噬的建筑、放射性污染的废墟，就好像原爆后的城市。甚至哥斯拉的皮肤纹理亦都是根据广岛原爆幸存者的伤痕来设计的。比坚尼和哥斯拉看下去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同样令人着迷的背后，都同时提醒人类核恐怖的一面。蓝地球，冯潇宁撰稿。 色无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下， 色无下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时间来到十一点十分，咁咧就十一点嘅新闻之后咧，我哋再翻嚟广东广西。咁啊，今晚我哋嘉宾系于常海教授，然后同我哋一齐分享嘅咧系点睇香港、广州、台北新冠疫情。好啦 ，Albert， 我哋先讲台北啦，好唔好啊？因为台北咧，即系突然之间爆出嚟咧，系大家都即系甚至系我哋相信台北，即系台湾管理好疫情的人都大吃一跳，即系点解会咁咧？即系明明好地地噶，点解会话爆出嚟之后，日日都即系三百五百咁，即系有事咧会咁。 系啦，我哋喺睇下台北嘅事情咧，其实好简单系嘛。前一轮咧，我哋都觉得佢哋做得十分之好， 系 咁啊。但系我哋可以见到咧，若是一爆咧，就不可收拾。竟然喺医院又冇病床啦。啊，各方面 咩都冇准备啦，疫苗又冇啦， 系啦，咁即系话我哋曾经见过嘅嘢，全部发生过。 嗯， 所以大家要明白咧，只要我哋唔小心咧，有一次爆发，束手无策。 嗯， 咁啊，呢个咧就系台湾嗰个俾我哋一个好好嘅 例子 啦。咁你可以见到咧，佢第一件事情咧，佢检测嗰方面咧都有问题啦。啊，日日都会加啲新嘅。原因是怎样呢？他检测的过程中他不会肯定究竟有多少人。但是大家谈的一件事就是 他周围不是很清楚多少人什么意思、 就是他验到的时候究竟有多少真的有病的呢？你见不见到他日日报了之后，然后跟着有一个新的名词叫什么，他补上去的那些 cases， 那些案例补上去的。所以日日报的那个数目是不是真正的数目。咁啊，日日都有改嘅，原因喺边度咧？就系话咧，有太多啲人咧，佢哋系当初发病嘅时候，佢唔知系乜嘢嚟嘅。咁啊，后屘咧，再印证咗之后咧，佢先会知道。 又加翻落去， 系啦。所以咧，佢哋嘅测试嗰方面咧，都可能会有好多假阴性啊、假阳性嘅事情发生。咁我哋香港都有啦，系咪？咁啊，但系我讲过咧，这个喺测试验证界入边咧，系会某某常常发生嘅。 嗯 ，OK。咁但 系你自己觉得咧，因为你自己都有做呢方面啦。點解係會即係咁樣，即係有時咁反覆咧？點解會係假嘅咧？會有啲 都唔係假，唔係真係假嘅。即係好似咁最近啦，有個細路仔話四歲，係咪？ 係。 咁咧，醫學家咧就會用各種方法去掃完啊，揾翻佢講發生咩事。咁咧又話佢生麻疹啊，佢又冇抗體啊。咁啊，但係後屘講咗話佢係真陽性嘅。啊， 真系阳性嘅，真系有事嘅，真系。 咁啊，但系第二日咧又话喺个医生嗰度咧，发觉咧原来可能系疫苗嗰度咧，打疫苗嗰阵时咧，帮嗰啲樽咧感染咗，咁啊，原来咧最后屘见到佢系假阳性啊， 即係假嘅。 假嘅係 啊，係傳染到。咁你見到咧，而家都話好多因為疫苗咧，喺醫生度打疫苗嘅時候咧，嗰啲疫苗咧係感染咗其他啲樣本嘅。 因為疫苗本身就係病毒嚟噶嘛，就係、 是、啊，因為佢係。已經滅活咗嘅， 係。 咁我哋去講翻，即係話咧，台灣嗰度你可以，咪即係台北嗰度你可以睇到，佢第一件事就話周圍去買疫苗啦。 嗯。 咁你哋可以見到啦，啱啱你都講過啦，到你急嗰陣時候你買唔到， 買唔到啦，冇人即係冇人願意俾你 啊。連我哋講正事啲咁多啦，佢連美國同佢咁親咧，佢都冇俾咁多疫苗佢，因為美國係有多餘嘅疫苗嘅。 係冇俾佢，仲係之前佢有嗰啲咧，都係大家唔要認為有問題嗰啲啊嘛。 係啦，咁但係咧，無論點樣都好咧，即係話俾你聽，假如大家都屋企著咗火嘅時候，佢唔會幫你救火噶嘛。 嗯。 咁呢個係又是講難聽。 即係我屋企都唔夠水， 係啦， 再俾水你咧。 啊，所以咧，你可以見到咧，我哋而家香港咧係有足夠疫苗嘅話咧。好快啲打啦，我覺得 係啊， 因為咧唔係嘅話咧， 下一批冇就冇嘅啦，過咗期 就冇嘅，真係所以唔好等啊！呢啲嘢，唔係嘅話咧，我哋到時咧可能真係要去輪水，即係好似制水嗰陣時咧，輪好耐先輪到一桶水咁樣，係咁係好危險嘅事情。咁啊，台北嗰度咧就即係正正係應咗依樣嘢，應驗咗依一樣嘢。咁啊，其實我有好多台北嘅朋友打電話俾我。喂，幫幫手啊！點樣可以檢測嗰度？ 幫手咧，佢哋 就檢測嗰度可以做好啲。咁我啱啱都幫我哋自己研究出嚟嗰啲，即係樣本混合方法啦，十個樣本變成一個樣本咁樣做法咧。咁啊，佢哋可能會更加有效率咁樣去檢測啊。 嗯， 因為咧，無論點樣你打，我哋好清楚知道嘅。就算打咗疫苗之後咧，唔代表咧依個傳染病冇咗嘅。 嗯， 只是保护了我们自己， 即是多一层保护咁解啫。 系啊，系啊，因为咧，我哋咧成日都会自作聪明咁讲啦，即系话咧，成日觉得去怀疑一啲嗰啲疫苗嘅有效性啦，怀疑嗰啲疫苗咧有一个好大嘅副作用啦，甚至有啲人咧， 亦都话疫苗系有晶片啦， 系啦，咁咧，但系咧有咩时候咧怀疑咧先会打破咧？你几时先话我唔会再怀疑啦？就是危险来了。 其实呢是当你身边有亲人呢、 嗯、 是一起不去打疫苗，而是他有事了之后呢你就开始得惊了。 是 如果不 不是埋到你身边的人都是不会惊的。 是啊，我曾经都讲过了，那没病的时候看人家病呢就觉得呢这件事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但是呢、嗯、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呢你说怎会是我呢？我做了什么事呢？怎会是我呢？个个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嘅，但是咧，而家好清楚知道，每一个人咧会避免，即系可以避免咗传染嘅。假如你唔做足够嘅保护方法嘅话，以前冇疫苗咧，当然咧我哋都要戴口罩啊，距离远啲系咪？咁啊，打疫苗咧唔代表你唔需要保护自己啦，系嘛？只不过咧。你有咗個保護層喺度，即係有個保護層喺度，咁咧就會好好多咯。 咁但係你台灣嗰邊咧，嗰啲朋友咧，即係你啲同行啦嚇，即係喺呢方面嘅朋友咧，即係佢哋嘅睇法係點咧？ 佢哋冇得睇法啦，因為點解疫苗咧，而家已經係國與國之間嘅事情，唔係話你想做就做到嘅。 嗯， 咁啊好多時候咧，我哋話哇，點解我哋自己國家唔做啊？唔係咁容易做嘅，好似話美國話。我哋而家帮疫苗嘅专利咧放晒出嚟，你任你做啦。哇，你任你做就得嘅咩？可以做到出嚟咩？ 嗯， 唔系可以随便做到，好似我哋自己国家都系有几个地方先可以做到出嚟。美国又系，咁你话印度有几间厂，但系都做唔切啦。咁但系呢落后国家点算咧？我哋唔单止啊，冇可能，就算你俾咗个专利佢，都冇可能做到出嚟之外。 台湾会将会推出佢哋自己做嘅疫苗嘛？ 咁啊，但系你需要几多时间去验证佢系安全？ 即系佢仲未验证嘅嗰啲， 应该未嘅，应该未嘅。咁啊，但系咧，佢可唔可以即系生产足够嘅去做咯？ 嗯 啊，咁我觉得咧，人命关天。越早打疫苗越好啦，咁但系系政治化咗嘅， 嗯 ，OK， 政治化咗嘅，因为第一佢买唔到好嘅疫苗，买咗只咧系比较差啲嘅疫苗， 嗯， 咁你嗌嗰啲国人点样去打，嗰啲人啊点去打咧？ 打呢個疫苗咧？ 咪都唔夠多啊，得三十萬啫嘛，得個。 係啊，所以我哋話咧，就算咧，我哋基本上咧，就算你成個人群啊中咗70%，咁啊嗰啲爆發就會低咗，但唔代表呢樣嘢唔喺度， 代表唔爆發啊嘛， 仲會噶。 你30%好犀利噶，一要爆發，我冚曬你嘅虛傳。係 啊，所以咧，將來咧。你可以見到，就算我哋全民打曬疫苗啦，就冇可能啦。若是我哋全世界人70%打曬疫苗，唔代咗呢只病毒唔喺度。咁即係話咧，佢可能會變咗好似一個常見病咁樣，年年都翻嚟嘅。咁咧，若是咧一唔小心嘅話咧，佢就會做一個爆發。 嗯 ，OK， 甚至有啲可能喺醫院度爆發，因為好多病人咧係冇長病徵啊，咁樣入咗醫院，咁啊染到醫生，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呢、这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第一批打疫苗嘅一定係嗰啲醫務人員嘅。 嗯， 原因咧就話咧，若是有啲因為醫生佢見到好多好多嘅病人，有啲病人甚至係冇症病徵嘅，但係佢有嗰隻病毒嘅，咁可能就會傳染到醫生嘅。啊，咁又係醫生又會見好多其他嘅病人，咁咧我 咁又係咁傳翻落去。 係啦，所以咧你記住咧，我哋而家咧唔係即係針對一個病。而是針對一個傳染病，傳染病咧係十分之危險嘅，啊，因為你見唔到，但你會感染到嘅。咁啊，人傳人之外咧，若是因為佢傳得多嘅話咧，佢可能咧嗰個突變會特別犀利嚇。咁啊，變得犀利嘅時候咧，佢嘅傳染性又更加高。咁啊，成後咧，我哋最驚，我哋成日都驚，我哋記唔記得 SARS 嗰陣時啊？最驚就係空氣傳播，記得嘛？一次空氣傳播就不得了了， 是啊，就暈了，即是你都不用戴口罩都困難了， 是啊，所以呢現在呢那個這個新冠病毒呢最低限度呢還未到空氣傳播，但是呢人已經開始去相信呢有一天它會變成空氣傳播，假如呢我們自己不保護好自己的時候呢，到時染到這個病呢真是不好玩， 即係某個程度上面 Albert， 你會唔會覺得好似而家我哋處身喺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即係雖然係冇飛機大炮嘅戰爭啊，但係根本我哋完全處於一個非常非常危險嘅一個戰爭嚟嘅。而家係一個 係啊，而且好多專家都講咗啦，我哋下半年咧唔代表會更好，而且咧嗰個危險度咧係提高 更加高，因為有變種。 或者你可以看到我們廣州那裡發生什麼事呢，台灣那裡發生什麼事呢，好像無端端地出現的。OK， 假如是這樣發生的時候，你想想，我第一件事情呢一定呢要幫那個疫苗接種呢達到一定的水平，我們才會容易即是比較穩陣一點，是吧？咁你都見到咧，若是你打咗疫苗嘅話咧，你可以六個人啦，要更多人聚埋一齊，可以做更多嘅嘢。原因咧唔係話氹你啊，而係因為咧，佢哋知道打咗疫苗咧，你有保護性嘅話咧，傳染或者係感染咧嘅機會係少 比較低啲，係啦。 咁啊，但係另外一個嚴重性，你啱啱講嘅世界大戰啦，其實係一個冇硝煙嘅。係 咯，就係冇飛機大炮嘅世界大戰啦， 係。咁啊，但係你諗下啦，我哋下一個最嚴重嘅嘢就係話，我哋點樣幫世界重新打開？你有冇見到我哋過去嗰500多日係閂曬門嘅？ 係啊， 嚇！但係你 好慘㗎， 係你覺得閂曬門又幾好啊，幾清靜啊？其實你知唔知我哋就係嗰唔知喺邊度睇到嘅，就係話香港一日閂一日咧，唔通關啊，唔出去嘅話，我一日咧係損失40多億。 嗯， 嗰啲錢 你有幾多個億佢俾佢繼續咁燒落去？ 我真係唔知啊！咁咧，所以我哋要睇清楚，我哋下一步咧一定係各個國家咧。都要打開門，因為我哋香港都有咁嘅感覺嘅時候，有啲貧窮嘅國家，連美國自己都受不住。OK， 先進嘅國家都受不住，所以你諗下啦，我 嘅意思受不住係經濟受不住， 唔單止經濟啦，係嘛？因為你經濟你一定要流動噶嘛。 嗯， 咁你諗下啦，你出唔到去點算啊？ 嗯， 係嘛？你唔可以咩都用個網嚟做噶嘛。咁咧，所以咧係好大嘅問題，所以我哋覺得咧，下一個要就係世界重新打開，但係咧唔代表咧打開咗之後冇咗呢個病，所以咧呢個病咧會繼續出現啊，而且咧假如咧佢再次爆發嘅時候咧，最低限度 70%嘅人咧攞到重病嘅機會就會少咗。唔係咧，又係一次所有嘅醫院全部停頓。所以我覺得咧，真係打疫苗咧係十分之重要嘅。 咁而家即係台灣度咧，我講翻台灣啦。咁你覺得？佢嚟紧，佢点办咧？其实某个程度上， 其实我都唔知点办。即系你可以见到咧。 但你方面嘅朋友咧，佢哋即系佢你哋嘅同行又点样睇法咧？佢哋喺台湾。 咁你可以见到咧，台湾佢哋自己即系戴口罩啊，啲最基本嘅嘢做咯。 即刻做咗。 做嘅，佢哋做嘅。咁佢哋尽量咧去做测试啦，系咪？ 系。 啊，咁啊，但系当然啦，测试嘅方法咧，佢哋自己都知道个效率系低嘅。 是因为他中单他们放松了以为没事的嘛，因为 都 是没准备到。 这样的讲法的。但是呢我觉得台湾人的意识都很高的。 嗯。 那我们就算在电视看他们自己都保护能力很高。但是呢那些数字啊还有各方面以前讲那些很高调的东西令到他们的人民呢就觉得呢信不过。是吧你拿疫苗又拿不到。人哋話要買疫苗，你可以見到啦。有位老先生，好出名嘅老先生，佢都話我自己攞錢出嚟買疫苗入嚟得唔得咧？都唔批。啊，咁其實咧變咗好政治化咯。咁又是一個社會咧，喺啲咁嘅大是大非嘅情況之下咧，佢唔知道用咩方法去做啊。 嗯。 咁我覺得係比較擔心啦。啊，我都同你都睇好多粵語殘片嘅， 係 嚇。咁、啊、你見到咧嗰陣時嗰啲即係仔女病啦，個父母會不顧一切， 係 就算去乞啊、去赊啊，都要醫好個細路仔嘅。咁、 嗯、 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問題啦。 嗯 ，OK， 佢為咗自己嘅政治理念咧，而咧啲疫苗咧都去唔到，係好危險。 好嗱，咁我哋就停一停先，咁咧就跟住11:30嘅新聞，咁先嚟只歌，關正傑。關正傑的星，咁咧希望咧台灣嗰邊咧有星光指引啊！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哦，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啊，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中途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崎岖山径，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 走，崎岖险境。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批准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下限至到12岁。食卫局表示，参考顾问专家委员会意见，并且考虑新型肺炎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威胁之后，认为降低接种年龄的效益大于风险，不但可以保护青少年免受病毒感染，亦都可以有助他们尽早回复正常的校园和日常生活。当局将会在下星期初公布有关为12至15岁青少年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安排。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表示，数据显示疫苗对12至15岁群组有显著保护的作用，儿童接种之后产生的抗体亦都较成年人高，副作用和成年人情况差不多。政府新增两间第四轮指定检疫酒店，将会额外提供大约500间酒店房间。新增的两间检疫酒店分别是铜锣湾皇冠假日酒店和喜来登酒店。政府说，连同上个月中公布的31间酒店，第四轮指定检疫酒店计划一共涵盖33间酒店，合共提供的房间总数大约9000间，合约期由6月29号至8月31号。如果连同部分酒店可以提供的备用房间，第四轮指定检疫酒店可以提供的房间数目超过11000间。警方以防疫为理由，反对支联会明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警方表示会在相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迅速果断执法，包括进行拘捕。消息透露，警方明天将会部署大约7000警力在多区戒备，但是在维园一带预有3000警力。又指如果有人在维园一带着黑衫黑裤叫口号和点起烛光等，有机会视为与被禁止的集会有关。支联会常委麦凯华强调，每个人都有自由，个人行为不应该受到限制。海关和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进口战略物资，行动中拘捕两名分别27岁和14岁男子，分别检获仿制枪械和防毒面罩等。人员朝早突击搜查大埔一个住宅单位，检获7支仿制枪械、12个防毒面罩、7个面罩过滤器和两部无线对讲机。一名27岁男子被捕，涉嫌管有仿制枪械和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装置。人员下午在大围港铁站拘捕一名14岁男学生，在他身上检获两个防毒面罩和一个面罩过滤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49点，升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9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8，日元110.26，瑞士法郎0.905，加元1.212，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68.22美元，卖出价系1869.13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6月4号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专辩论赛2021准决赛， 辩题是香港历史建筑保育政策失败，反方香港城市大学。 我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辩论队的代表。2021年大专辩论赛，城大上下心。 比赛过程会在星期日夜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大专辩论赛2021，越辩越明。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王正贤。 喜欢一个人一见钟情就听得多了，但是原来夹 band 都有一见钟情，他们的名字叫做 Trulex， 听个名好像很轻松，但是他们对自己的音乐要求很高的。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漫艺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雷达里奥出生于一个美国普通的中产家庭，26岁被炒鱿鱼之后，在自己的小型公寓内创办了桥水基金管理公司。目前该公司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为客户赚取的收益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间对冲基金公司。同时作为华尔街的投资大神，达里奥曾经成功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他独到的投资准则改变了整个基金行业。美国 CIO 经理人杂志称他为投资界的史提夫·乔布斯。 达里奥相信自己的成功并非因为他自己个人的特质，而是因为他能够从失败之中学会了做人做事的原则，而大多数的人和公司都可以运用这些原则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原则这本书包含的21条高原则、139条中原则和365条分原则，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展述了他在生活、工作和管理三方面的原则。自从2010年起，简略版的原则被放到在桥水公司的官网上面，至今共计被下载了超过300万次，无数企业、管理者、职场人士等都争相阅读。而新版的原则逐一详细解答了简略版之中的各种问题，配合达里奥多年来的各种实例和感悟，让任何人都可以轻松上手实践，窥探用以指导桥水公司的日常管理，帮助公司屹立40多年不倒的秘诀。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评价这本书，他说雷达里奥曾经向他提供过非常宝贵的指导和忠告，都能够在原则这本书中找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原则》，作者雷达利奥，由商周出版。 我住旧区，想讲下呢度嘅文化建筑。 我住喺郊外，想讲下郊野设施。 我想开麦讲女性健康。 我想讲下各行各业嘅职业病。 社区参与广播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地区事务、健康、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啦，咁啊對面咧於常海教授咧繼續同我哋講翻疫情、新冠疫情。咁咧頭先我哋講咗台灣啦，咁而家廣州咧，嗱廣州突然之間爆出嚟咧，我哋都驚驚地嘅，因為其實好多香港人都等緊咧，即係譬如注射咗兩針疫苗之後咧，能夠亦都香港即係清零咗咁多日啦，咁我哋有機會可以通關啊咁樣。咁而家廣州咁樣爆一爆出嚟咧，咁我哋就算我哋冇事都驚佢哋有事喎。而家又調翻轉頭。 係啊，我啱啱接到做節目前咧，我北京大學嘅朋友啦，陳教授咧就寫封信話，我哋聽講話香港已經清零啦，咁多日啦，你可以就快翻嚟啦咁樣。 係， 我話 sorry 啊，我話廣州爆咗啊，咁我哋都而家全國都好緊張啊，咁我都翻唔到嚟啊。OK， 咁其实咧，假如广州发生，我哋香港惊咩啫？其实系嘛？咁啊，但系你可以见到咧，好多人咧都已经翻唔到嚟啦。 系啊，唔可以即刻翻嚟啦，已经。 我哋已经嗰啲回港易啊，嗰啲嘢咧，已经个个都谂住，哎呀，会唔会冇得翻咧？之咁嘅嘢。咁我所以见到嘅就系话咧，呢啲嘢发生嘅时候，无论喺边度都会影响到我哋嘅生活。 系 吓，本嚟我哋一个梦想就话，我好辛苦攞四十日清零。我哋隨時可以去澳門啦， 應該快。起碼去澳門啦，起碼有啲喐一喐又得。 可以去翻大陸玩。 深圳啦，起碼大灣區啦，起碼。 依個夢咧，可能要 冇咁快住啦。 OK， 咁啊，其實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咧，一是我哋全香港人咧70%打咗疫苗啦，嗰個故事又會可能會改變。 另外一樣咧，又會 改變啦。咁啊，但係咧，我同香港嘅聽眾咧都可以講講，其實咧你哋憂慮咧係好普遍嘅嚇，因為咧世界衞生組織啊已經幫疫苗猶疑咧係列為係2019年啦十大全球衞生威脅之一，即係話咧 疫苗猶疑 係啦，你猶疑啲疫苗咧又驚佢有冇效性，個效性幾好啊？有效性又幾好啊？懷疑佢有幾多副作用啊？成日喺度懷疑嘅啫。OK， 咁啊，依個咧係變成咗一個威脅全球衞生嘅一個大事情嚟嘅。咁即係話唔係淨我哋自己香港人會有啲人懷疑啦，就係全球都係會有咁嘅懷疑。咁啊，我覺得咧，你哋要聽聽科學界講啦。科學界廣泛認為咧，疫苗係安全同埋有效嘅。咁其實咧，若是我哋睇翻啲歷史咧，嗰陣時咧，嗰啲細路仔啱啱有嗰啲麻疹嗰啲疫苗咧，有啲啊百日咳嘅疫苗嗰陣時候咧，其實咧個個都覺得咧，細路仔打咗依個疫苗之後咧，會有自閉症嘅。 係 ，OK， 咁啊一直都咁講，咁啊直至咧嗰啲家長咧覺得啊唔好啦，唔好俾個仔女打依啲咁嘅嘢。但係咧後屘咧，好多科學家證明咗咧，唔係嘅。但系咧，我哋而家讲咧，依个咁嘅嘢咧，已经系一百年前，但系咧，影响到依个疫苗嘅发展嘅，咁啊系我哋觉得系一个好破坏性嘅医学骗局嚟嘅，咁啊，但系而家咧，要快好多时间咧，先要嗰啲人相信翻，俾啲仔女打依啲咁嘅疫苗，咁啊，其实咧，当我哋对一啲唔清楚或新嘅事物咧，我哋都可能会有少少怀疑嘅。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但係而家你可以見到咧，唔係淨係一個地方嚇，全球都係咁樣。咁咧，我哋等咗，我哋當初冇疫苗嗰陣時候，日日等疫苗，等到佢出嚟嗰陣時咧， 就唔敢打啦，唔打。 咁有人要打都冇得打，你可以見到啦。我啱啱見到一張照片咧，有好多國家咧，好似倫敦啊啲或者係啲城市咧，都已經推廣話，喂幫下嗰啲發展中嘅國家咧嘅疫苗計劃啦，因為佢知道。 就算我哋自己打咗， 冇用噶，人哋唔好你真系冇用噶， 真系我哋都冇问问，都系好大问题嘅。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即系再讲一次啦，真系认真咁样去思考一下。 嗯， 啊，打疫苗咧系唔单止可以保护到自己，亦保护到家人。 嗱，而家广州咁嘅情况咧，即系我知道大陆咧，其实大陆即系俾好多疫苗俾其他地方啦，但系佢自己都唔系即刻足够嘅喎。 系啊， 咁而家广州咁有事嘅话，佢够即系佢能够帮到佢哋咧，即刻打疫苗咧？ 即系打疫苗，大家都知道啦。打疫苗之后咧，起码要14日啦，咁先会有抵抗力啦。咁啊，而家嘅疫苗咧，需要系打两针嘅， 系 咁啊，即系成个几月啦。咁咧，我哋都發現咗啦，打咗疫苗咧，亦未必你係有保護作用嘅。OK， 有啲人反應好低嘅，嗰個疫苗咧，究竟係可以令到你個身體抵抗力或者你嗰啲抗體有幾多咧，都係一個未知數嚟嘅。咁咧，但係有啲人就話以後仲可能會打第三針。咁你可以見到咧，依個咧，佢哋第一，我哋覺得咧係好穩陣嘅，但第二咧就係我哋依個係新嘢嚟嘅。咁我哋都係未知道佢對我哋身體嘅抵抗力有幾好，係嘛？咁但係咧，日子慢慢慢慢落去嘅時候咧，我哋嘅數據咧自然會越嚟越多。咁但係而家證明咗一樣嘢就係話咧，呢啲疫苗咧大部分咧，即係而家市面上有嘅或者我哋自己香港有嗰啲，都係最好嘅疫苗啦。市面上最好嘅疫苗，佢哋嘅抗呢個新冠病毒嘅能力咧都好高嘅。咁但係咧，佢哋對抗嗰個重病咧，由嗰個新冠病毒咧引致重病咧，係都係十分之有效嘅，大部分都係90%+以上嘅。咁我覺得我哋無可厚非啊！我哋嘥咗咁多錢買咁好嘅疫苗翻嚟，咁你唔打，咁我哋係咪應該等到佢過咗期之後嘥咗佢咧？咁就係暴殄天物啦！OK， 因为呢个世界真的很多人冇想打都冇得打，咁系唔系我哋香港政府咧应该咧，若是你哋唔打嘅话咧，就系过期之前咧系送咗俾啲人真系需要嘅人啦。咁啊，送咗出去之后咧，咁啊有人话啦，哇，你点解咁嘥我哋啲钱啊？咁样，咁啊，但系你哋唔去打咧，我哋有 一样系嘥嘅，就放喺度。 所以咧，我希望咧，真系大家要重新咁去考虑一下，尽快打咗佢。假如我睇若是香港系有。70%打咗之後咧，我哋開關啦、通關咧，係應該有好好嘅理由去同人哋去大家商討嘅。咁你可以見到我哋曾經抱望過新加坡可以同我哋有個氣包係嘛？咁但係你可以見到咧，啲咁嘅氣包一爆就爆咗啦。 冇啊！即系新加坡讲亲都有事嘅，每次一到一个时间到啦，咁新加坡就有事噶啦，都 系啦吓。所以咧， 可能根本个名都搞错，气泡真系，其实唔知边个谂呢个名字出嚟 吓。bubble 真系， 即系 bubble 咯，真系 bubble 本嚟就系要爆噶 嘛。系啦， 咁但系咧，我亦可以讲一声就话咧，假如咧我哋有好多人打咗疫苗，当再有爆发嘅时候咧，冇打疫苗嘅人咧，佢就变咗高危嘅人群。咁即系话咧，我哋打咗疫苗嘅人咧就会有保护作用啦，冇打嗰啲变咗高危嘅人群。咁我唔觉得我哋需要咁样做啦。我哋可以打咗疫苗之后，最低限度我哋唔会变成一个高危嘅人群。咁咧呢个我觉得咧，无论点样咧，大家都应该去谂谂。OK， 就我哋仲有疫苗嘅时候咧，我哋仲可以就可以去打啦。你可以见到台北冇疫苗。OK， 你嘅人心几彷徨，系咪？咁咧，广州一有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个反应就系立刻停顿，一定要帮，剩得一个都唔得嘅，要揾晒出嚟全民检测。 佢系完全系封晒佢，封城，即系封晒呢啲区域，然后一路抄出嚟，要逐个逐个抄。 所以我觉得我哋自己国家中国咧，我谂佢哋都要好 catch up 啊，要快手啲打疫苗啦。 系啦，因为唔好净系。即系自己都要打，因为咧，你即系而家就一个广州，咁一即系下一个咩一个兰州，又咩州咩州都有麻，你又麻烦啦。 所以咧，我谂我哋国家都会尽量去打疫苗啦。但系咧，因为我哋国家咧一早就帮个成个呢个新冠病毒咧系禁止咗落嚟，所以佢哋冇咩传染，所以咧佢首先帮啲疫苗咧系送咗好多俾其他国家。 OK， 但我覺得咧，下一步咧，佢哋都係而家推緊嘅。 要俾自己啦，要。 我記得我北京啲朋友咧，個個都已經開始打啦。 嗯 而且佢哋比较，我觉得佢哋比较听话啲。 系 只要有啱嘅号召咧，个个都去打。咁而我自己家姐咧，而家系住喺北京，系香港身份啦。佢哋都免费同佢哋打啦。所以咧，即系每个地区咧都有佢哋嘅方法去做嘢。咁啊，目的都系希望咧有70%以上嘅人咧系打咗疫苗啦，咁咧就可以稳阵啲。減低個風險，咁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打咗，你有70%，人哋嗰個國家又打70%，咁大家就話啊，我哋係對等嘅，我哋可以去 通關 通關啦。咁你可以見到咧 ，WHO 咧都幫我哋中國嘅疫苗咧都批咗係臨時可以用嘅。咁啊，即係意思咧就話咧，唔單止你係打中國嘅疫苗，打外國嘅疫苗 ，WHO 都係承認咗係有效嘅。嗱咁嘅情況之後咧，將來我哋去就算打咗科興啊，或者打咗其他嘅疫苗，中國嘅疫苗咧，你仍然可以去外國，佢會承認嘅、最嬲尾佢一定會承認嘅。咁打咗其他啲疫苗咧，都可以嚟香港或者嚟中國大陸。咁我覺得咧，將來嘅通關關咧，都係會大家 彼此。Based on 你打，即係你有冇注射疫苗 嚇？咁、但係你可以見到即係話，就算你打咗疫苗之後咧。佢冇並冇話你去其他國家咧，你唔需要檢測嘅。咁大家明白咗話咧，打疫苗雖然唔係100%係保住你唔會傳染嚇，咁啊，但係咧你都要保護住自己。咁嗰啲所有嘅防疫嘅嘢咧，你都要係繼續準備嘅。咁因為個戰爭咧，我覺得咧係有排。都唔會停， 所以我覺得即係政府都仲係維持即係正常情況啦。雖然佢哋有咩 A 啊 B 啊 C 啊 D 啊嗰啲，我都搞唔清楚佢入邊係即係點樣分即係點樣分區分啦。但係咧，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即係如果即係你能夠又即係打咗兩支疫苗，即係serve 你嘅人啦，喺餐廳或者你食嘢嘅人咧，都係嘅話咧，所以佢個時間可以延長啊咁咧。即係我覺得佢哋做得都算，即係有啲人話唔中意咁嘅做法啦。但我覺得佢係做得唔錯嘅，因為咧，如果唔係嘅話，你就繼續四個人坐，就即係四個人一齊就食到10:00，你就好走啦咁咯嚇。 即係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咧，就係話咧，所有嗰啲政策出嚟咧，都係為咗保護大家，但保護我哋咧係盡量係清零。因为咧，你只有清零嘅情况之下咧，你先至有咁嘅筹码同人哋倾，我哋可以通关，系咪？所以我觉得咧，呢个唔系我哋个人嘅事情，系全民嘅事情。咁我哋能够有责任咁样去做咗件事嚟帮 手。俾你啦，就算你打咗两支疫苗啦，而家俾你喺欧洲，你够唔够胆去啊？ 我冇需要都唔会去啦，系嘛？系因为嗰边咧都唔系咁好啊嘛，系嘛？未到一个地步是讲话他们是已经全部打晒疫苗啊之类啲咁嘅嘢。但是呢好像英国咁样我见到有朋友已经去开始去啦。因为 英国是60%+嘛已经打咗。 所以呢他们会觉得。 英国不错在这方面。 咁我觉得香港应该最低限度都应该打到60-70%啦。咁我哋呢就。 而家我哋都觉得好神奇啦。因为香港都比个 choice, 你唔系唔係你唔係冇選擇噶嘛？香港你有得選擇噶嘛？你打乜嘢疫苗都 即係我講話我哋自己每個人啦，即係你見到有咁多優惠喺出邊啦，我佢話送層樓出嚟，哇！真係嚇親啦。咁我覺得我哋需唔需要？即係咁樣係好事嚟嘅。咁啊，但係問題我哋要問下自己，點解我哋要做到咁樣先至去做一啲嘢係啱嘅嘢？即係我哋應該去做打疫苗啦。要點解要咁樣引發？即係話就媽咪咧要個細路仔食药系又俾糖，佢又咩性又咩性，需唔需要？我哋唔系细路仔噶啦，咁我哋应该重新谂一谂，点样去帮香港变成一个最有文化、最有科学感嘅地方，令到我哋大家打咗疫苗之后，可以全世界讲我哋好安全嘅呢度。咁全世界都希望做呢样嘢，但系我哋咧反而有好多其他嘅疑虑咧。咁樣疑慮咧，其實咧係唔單止係妨礙咗你自己，即係對呢個病毒嘅抗藥性，即係抗拒性啦。咁啊，但係咧，你都會令到咧你嘅家人啦，個個都會唔安心嘅。咁我覺得咧，能夠打嘅，快啲去打咯。咁我覺得咧，咁香港若是係能夠達到全世界都希望到嘅70%以上嘅人打咗疫苗。 咁我哋咪成個城市已經係先進啦。咁而且係受咗保護啦，而且我哋有好多籌碼咧係可以重新通關嘅。 邊啲咧？例如？ 我覺得我哋國家我哋翻翻內地啊，依個係最重要啦。甚至話同澳門通都好啦，係嘛？總之一開通咗之後咧，即係證實咗我哋已經係受到保護，而且我哋係安全，我哋唔會輸出太多啲病毒嘅嘢，係嘛？咁我覺得依個對你又好，對我哋自己香港人又好，對全個其他地方啊，都係好好嘅。我諗我哋喺電視都睇咗好多好多好感人嘅故事啊。咁有啲人咧一定要翻去廣州啊，因為有好多親人喺度啊，老人家喺度啊，但係冇人翻去照顧。咁有啲老人家又唔翻到嚟香港啊。咁依啲咁嘅感人嘅事情咧，太多啦。 嗱，我就唔諗到咁長遠啦，即係咁感人啦。即係我只係能夠希望咧。嚟紧啲日子咧，能够去马来西亚食榴莲啊，榴莲就嚟嚟啦。但马来西亚好惨啊，而家爆得，所以咧呢个系我自己，呢个好大嘅 concern 啊，即系要求好卑微嘅啫，唔好去几远几远嘅地方，去大湾区又好，去马来西亚去槟城食榴莲又好，但系而家连咁嘅机会都冇得去咯。 呢啲已经喺过去五百日入边咧，我呢个欲望已经系越嚟越少 啦。好，嗱，我哋时间又差唔多啦，好。讲听晚星期五广东广西的题目就是人的记忆，由梁敬国、黄仲彦和周子欣同大家分享的。咁咧就跟住十二点钟之后就有基哥啦，基哥在度准备紧佢啲好歌。咁啊，今晚多谢于常海教授同我一齐分享，即系佢对呢个新冠疫情啊，同埋呢个疫苗嗰个注射嘅睇法。 好，多谢你邀请。Okay, 多谢。最后一只歌咧就系三人咖啡豪嘅，咁呢个就好应景嘅呢个歌吓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咁啊，即系我哋下边都唔少 Troubled Water， 有排要挨过去啊。好啦，今晚到此为止，下个星期四再见，拜拜。 拜拜。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still